就已經是做了梁振英的發言人啦，又是民主黨裏面的會點系嘅，而家又是蒲一個出嚟。喂，第一個疑問，如果我是民主黨嘅人，好咗我唔係啫，屌！第一個就會挑戰喎，大佬，你有冇問過黨去加入呢個咩團結香港基金㗎？喂，你政黨嚟噶嘛？呢政治事務嚟喎，你加入呢啲咁嘅組織，仲係即係曾經做過特首嘅當權派嚟嘅喎，你係咪反對派嚟㗎？ 是非當權派啫， 喂，第二個問題就是，喂，佢同黃成志係咪應該同一個處理啊？喂，大哥，你一路噏嗰啲嘢，係咪你黨嘅路線嚟噶？喂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，你踢得黃成志出黨，其實應該踢埋狄志遠出黨 嘅。其實未正式踢嘅，即係其實而家係排緊期嘅，根據啊， 咪順手排埋咯。喂，大哥，你而家係走嗰條政治路線，我唔知啦，除非嗱，你俾佢繼續留喺度，即係話你確認，即係狄志遠都係你的路線之一，咁你打兩手，係咪？因為點解咧？尋日你又離差遊行嘛，今日你又走去即係會見老董啦嘛，咁你咪食曬，係咪？食曬兩招啊，食曬兩餐飯啊，大哥，喂，唔得咁嘅喎，路線係模糊嘅喎。 同埋你相比起黃成志，即係狄志遠，其實個罪啊更加大嘅嘛。你諗下佢，即係喺否決政改之前，佢仲同阿吳克儉喺度合照啊，咩支持呢一個八三一框架下面嗰個政改方案嘅嘛。 唔係，所以你一個黨嘅路線，唔好淨係話講民主黨啦。即使你公民黨都係啦，其實根本你應該晨早踢湯家華你又出黨啦。除非你經過一個民主嘅討論，我的黨應該係走嗰條路嘅。係嘛？你唔會咁模糊噶嘛？俾公眾同埋大眾嘅理解，原來你係咁契弟噶嘛？打兩手噶嘛，食兩邊噶嘛？喂，佢講咩啫？香港冇人才。係咪？跟住就話我要建設性，咩叫建設性反對派啊，大哥？接受政改方案係咪建設性嘅反對派？唔搞公民抗命係咪建設性嘅講反對派？ 講俾你聽啊，民主思路啊， 呢個係冇原則嘅民主派啊。 第三條道路係乜嘢 啊？ 係咪？ 乜鳩都試勻啦，十八年，仲要揾第三條道路？ 嗰啲係仍然有 踢佢出黨啦，大佬呢啲咁嘅人，同埋踢佢出泛民嘅陣營啊！屌你唔好借我哋嗰、那个即系外衣啊，嚟你同当权者眉来眼。 唔系，所以其实阿老董咧揾呢个狄志远去讲嘢咧，其实系一定嘅包装，即系其实佢系当系你系一个叫做系代表泛民嘅代表嘛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泛民，你见到有一个人去代表你嘅时候，你唔觉得侮辱嘅咩？唔系，你觉唔觉得侮辱嘅先？ 唔系啊，所以 你起码唔好讲泛民先，民主党觉唔觉得侮辱先？ 系啦，喂，阿爷系不断出紧招啊。后政改时期里面呢，你睇汤家华一个例子，睇呢一个嘅狄志远呢个 case， 甚至乎黄成志，虽然佢就即係比较入少少呢，就都噏几句咁样。喂，其实呢啲係招数嚟嘅。因为点解呢？佢想 turn back 你呢成个反对派阵营呢嘅 direction。唔好走向呢，即係前一两年嘅阶段，我透过公民抗命嘅方法，透过抗争嘅方法呢嚟去争取呢个嘢。 分而自知囉。 而家佢就想突显呢条所谓温和嘅路线。佢又唔讲温和，就叫第三条道路，即系既唔系唯命是从，亦都唔系逢中必反嘅路线。咁即系咩咧，大佬？系嘛？讲我讲得好听啊！点人哋贝利亚讲第三条道路，你又学人哋讲第三条道路啊？ 贝利亚嘅第三条道路啊，讲紧用右派嘅手段去达成左派目的啊嘛。 嗰个系讲公共政策添，仲系。 系啊。 喂，而家你呢个仲唔系叩头咩？系嘛？成为人哋入幕之宾。 嗯。 系咪？你觉得咁嘅方法得啊？ 嗯。 嗯。 你真係对共产党认识得太少。喂，共产党係讲緊权力呀。讲緊实力呀。你凭乜呀？如果我係共产党去沟你嘅时候，我梗係话你好人劲啦。 你差下刘世良嗰个问题喎。即係你搞咁多年呢咁温和嘅讨论会，有边次搞得掂呢？民主 运动。刘世良呀、啊、自己都仲计啦。佢以为可以加入政府可以改变。 我 CPU 嘛。 咪唔得啦，佢已经系个人版嚟㗎啦，大哥，即虽然一场朋友咁多年廿年啦，都费事讲啦，但其实实际上咪就係咁囉。你以为咁样走入去，你唔系一个民主制度嘅改变里面系能够改变到政府嘅政策，痴心妄想啦。你几叻仔，你系天才都冇用啦，你系爱迪生都冇用啦，你系呢个爱因斯坦都搞唔掂啦，入到去。